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两个字叫做好热啊，三十度气温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我系小张张， 我系睿睿 Sarah 睿仔， 我系准备星期日去睇大 show 嘅大 show 强。 系，冇错。 你会唔会剃 show 啊？嗰日 我谂住去湿发啦。 大日子啊！咁啊，星期日23号就系我哋十大中文金曲举行嘅隆重日子，攞咗俾嘅记得到时一齐大声叫、大声享受、大声投入啦！ 因应住嘅就系今年啊第45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隆重举行啊！ Yes. 所以喺今日我哋嘅哀好系列， 哇， 好地足足有一个钟头，同大家回顾我哋曾经做过嘅十大中文金曲。 我话俾大家听。 早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陈慧琳嘅呢一首《大日子》。场内嘅气氛，你好似呢几日嘅天气咁啊，非常之炎热啦吓。咁啊，今日一样系有骤雨跟酷热，吹和缓嘅南风。未来数天天晴，持续酷热，下个礼拜有骤雨。 嘅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开始咗10:17嘅啦，吓好热嘅天气啊！咁咧，我觉得而家呢个科技咧喺对人类嘅帮助上面好大啦，但系同样地咧，因为有佢嘅帮助咧，人类咧系懒咗好多啦，蠢咗好多啦，慢咗好多啦，反应啦。 诶、欸，唔代表我啊， 一般啫， 因为你不嬲都系咁， 都冇变动， 又慢又蠢，我都系， 我系蠢先慢啊，唔系慢然后蠢。 我哋 鸡先定蛋先 有分别， 嗰个好多次咧就系而家啲人写字咧记电话咧，全部咧都系因为嗰个手机咧已经慢咗啦，或者 冇人记得电话号码， 冇人记得啦吓。 好啦，一两个咋，紧急联络人咯。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咧，佢样嘢咧系好，不过咧就真系中坏咗我哋嘅。即系有时你想打一个字咧，即系你谂啊，应该用咩字咧？佢可能用打咗三个 suggested， 咁于是你已经唔使再谂啦，咁系嘛？即系帮你谂好多嘢。咁啊，网上咧我嗰日睇到一个叫。叫咩呢熱手嘅 app， 即係有啲人即係叫做開始好多人用啦咁樣下。咁、我唔會話俾你聽個 app 叫咩名啦。 我知道你要梗係睇埋啲交友 app 啦。你講我唔知道。 佢嗰啲我哋唔睇嘅。 仲一半。 所以你講我都唔知道。 仲有一半啊。 仲有一半。 交友啊。 嗱你估啊。 交友係多嘅。係好多人用嘅。其實好多人 用嘅。你估呢個 app 係做咩嘅呢 你。 我俾個 tips 你先啦。佢係同 AI 有關。佢係同 AI。亦都有同呢一个互联网啦，同 AI 同埋同交友有关。 哇 ！AI 我交同 AI 交友， 交 AI 友 系啊，同AI 倾偈咯， 系啊， 约AI 出街 ，AI 朋友 有呢啲咁嘅手游游戏噶。 其实都几好啊，嗰个人真系随时24小时陪你倾偈。 我唔知道好唔好，因为其实我睇过有一个咧就系叫做啊唔讲得名啊嗬，咁样咧就系非常之受女士欢迎嘅。咁其实咧佢就系同一啲嘅就好似卡通人物咁样嘅人谈恋爱，其实系同交友网系一模一样嘅。咁你上到去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咧佢就已经有一啲基本盘喺度嘅，例如有四个男生，四个男生咧就有唔同嘅名嘅，唔同嘅样添嘅。咁跟住咧就全部咧都系一啲嘅卡通样嚟嘅，你可以同佢谈恋爱。系啦，咁你只需要嘅就系咧，当然啦，装咗嗰个 app 啦，跟住咧就系你要同佢甚至乎咧就系，譬如可能你拣咗有一个人，我又唔想用你个名，即系总之你拣咗有一个叫陈大文咁先算啦。 我有我自己嘅， 系因为我代入唔到，你明白？好啦，咁跟住我就谂住同佢开始谈恋爱咯。咁跟住咧，佢就原来有一啲嘅程式系会令到佢同你嘅男朋友就一模一样嘅。朝头早佢会校定时间叫你起身，跟住差唔多时候嘅时候，佢会 send 啲 message 去嘘寒问暖。 哇！ 直至到嘅就係你覺得個啊，我希望佢再對我好啲啊，你就要俾錢啦。 哦，即係升級。 升級啦！你升級完嘅時候嘅話，你就可以唔知點樣咧，就 send 張相俾佢，佢又會 send 啲相俾你。你明嗎？ 喂，呢個好玩喎！ 你要談戀愛嘅所有嘅感覺嘅話，佢完全可以俾你。只係爭在嘅就冇呢個真身啫。 明。 但係其實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網上嘅情緣也好，你從來都冇見過嗰個人㗎。但係你將自己啲身家性命財等俾曬佢啊！ 佢張相都係假㗎咋。 其實嗰個男仔嘅話，佢樣。样重要系就任得你自己砌嘅喎，即系譬如可能中意嘅就咁，佢长头发嘅、大眼睛嘅、水晶眼嘅，或者系点样嘅，你都可以嘅。咁用呢个就 系 你自己投入喺同呢一个咁样嘅虚拟嘅公仔， 冇错， 同佢谈恋爱咯。 喂，如果我谂到啊， 好出名嘅呢一个， 每个月俾钱，如果你嗰个月唔俾钱咧，佢就同你嗌交。因为你现实生活中真的会嗌交噶嘛？ 佢冇嗌交嘅， 佢闹你， 即系佢唔系啊，佢系会同你，只系一路氹你开心噶咋，一路氹你开心，正面嘢，正面嘢，系啊， 嗌交你唔使虚拟啦， 好出名噶啦，而家国内好多系啊， 其实嗰个虚拟咧， 啲中女系好中意玩嘅，佢哋唔想谈恋爱。 虛擬有另外一個咧，就係話有啲人想做 YouTuber 啦，即係做主持人啦，開咗個 cam 對自己講嘢啦。另外有個 app 咧，佢就咧，你可以將自己咧，其實唔係即時唔用自己嘅樣嘅，全部咧都係自己好似阿 Sarah 仔虛擬咗一個人嘅樣，一個靚仔，一個靚女，咁跟住咧，佢就會。你一路讲嘢咧，佢系会跟住讲嘢嘅呢个公仔，即系佢系 follow 佢升咗你嗰个嘅人嘅，即系你用个卡通样，但系去做一个叫做 YouTuber 咁 样，系即系你玩紧噶啦，我 有玩过， 都有玩啦，我闹紧你啊， 有玩过 吓，有好多嘢佢哋有玩嘅， 知啊， 投资， 佢细估唔到我都有玩，就闹佢。 喂嗱，圈中最近咧有位女星接受访问啦，话呢个交友 app 啦，咁我要睇咗个访问，一个阿小杨杨都提过，咁我睇下先咁样。其中佢又提到一樣嘢咧，就話啊，有時如果同一啲叫做交友 app 約嘅網友出嚟咧，係會因為你寫嘢好容易嘅啫，係咪先？即係其實都唔係易，不過有啲人咧寫嘢好啲嘅。 你應該好清楚啊，對住有冇試過？ 出神入化啦。 对 对住咧系讲唔到嘢嘅，即系嗰个女星接受访问，佢话：有啲男仔出到嚟咧，你希望快啲走啊，因为咧佢咧系完全 好闷蛋， 好闷蛋，唔识讲嘢咁样，几好食哦，系啊，几好食， 系啊， 甜唔甜啊？几甜，即系咁嘅啫，最多系 一句起两句子 。好啦，呢个 app 做乜嘅咧？呢个 AI app 就系教一啲玩交友 app 嘅人咧。點樣同人哋傾偈？點樣向人示愛？點樣打開話匣子？佢咧嗱，我冇用過，所以我唔知道 exactly 佢係點樣樣。 真係冇用過， 真係冇用過，因為佢要俾錢。 佢唔使啊嘛，因為 佢要俾錢。 冇錯，重點就係要佢要俾錢，佢唔會俾。第二嘅就係、是，佢叻講嘢氹人噶嘛，咁佢唔需要咯。 我嘗試，我想研究一下嘅，我 download 咗之後， 啊呢、這個藉口幾 俾錢喎、 啊？我想做節目啫嘛。 係啊，一睇，唔係老婆睇到，點解你話計啊？ 我做節目 够啫嘛， 你知我入去啦。但系咧，我听即系我睇佢嗰个报道咧，就话佢系你将你自己啲 capital， 例如话吃咗饭未，今晚得唔得闲？譬如你打 机，佢帮你改。 入咗去之后咧，佢帮你改，可能 romantic 啲啊，诗意啲啊，又有啲 metaphor， 有啲比喻啊，等等等。你最叻啦，啲咩？你块面好似月亮噶，你 系咩？ 你靓嘅， 你头发好似瀑布啊， 做咩要话人啫？ 你头发好似 你嗱，你一系而家道歉，如果唔系咧，嚟紧嗰半个钟头咧，保证你唔好受。 我向林木好受过， 大家咁话啦， 惊你啊，惊你科马科 罗 ，OK OK， 科科时科罗， 呢样嘢系佢嘅专长，我哋冇玩过。 科科时科罗，咁咯，咁话而家咧嘣嘣声嘅，讲到又话即系嗱，个新闻咁讲啫，话呢个 app 咧最初一支公加个 assistant， 而家咧又话发展到咧好生意啦，又开多个 office 乜， 系啊，好正， 但系我只系想，我只系想讲啫。你可以喺佢用呢一个 text 嚟交即系交往嘅时候，你可以教佢。佢约咗个人出嚟，咁点啊？ 所以唔约咯。 面对面咁点啊？你等等，我唔知点答你。等等啊 ，AI 咁。哦，佢话咁，唔通你咁样咩？即系如果人类连自己咁样面对面倾偈嘅能力都冇埋，哇！我觉得好可悲。 咁你上次你约嗰个女仔出嚟见面，你系点噶？ 哦，嗰个李丽蕊啊嘛，我约佢倾咗节目啫。 放心，我一定唔会出嚟，一定唔系我。 佢要掩饰 嘅。你咁嘅大话都讲得真。你系都唔好话我啊！我一定唔出。 咁咯，你同意先？ 我自己玩呢个中女，头先我介绍嗰个就 OK。其实仲好啊，我成日想要一个人氹我啫嘛。我 又 我边度搞咁多嘢啫？若果你约出嚟嘅话，你都系唔识讲嘢噶啦，我又嘥时间，系咪先？我又唔开心，我仲要咁。你谂下，我同你一齐交往嗰个段时间嘅话，我投资咗时间同埋感情落去噶。到我一出嚟嘅时候嘅话，我成个幸福玻璃球啪一声喺我面前度破碎。 原来你咁嘅样， 我何必要咁啊？系咪先？冇嘥时间啊！ 继续喺梦里边啊，开开心心，得闲倾下偈。 其实系咁样噶咋，系啊，你唔知噶，咪讲。 佢仲未搞得清， 仲未搞得清。 好，我就入去个 app， 我睇下点样样，话俾你听。做节目啫。好，喂，早晨，早晨，今日爱屋系列，大家一齐咧回顾一下十大中文金曲里面一啲嘅情节、一啲嘅故事、一啲咪后故事或者后台遇到嘅东西。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10:25，今日天气炎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已经生效。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十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继续逢 show 快活人到晏昼一点，唔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早前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指明，对潜逃英国的六个人实施限制，包括禁止向他们提供资金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解释，限制财政支持的目的是减少对方利用财政资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所以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提供资金都可能违法。被问到订阅了六个人的 YouTube 频道，追踪他们的社交专业有没有问题，林定国说市民可以用常理判断自己是否间接提供财政支持，当中不涉及法律知识，正如他给钱朋友，没有理由不知道对方会将钱交给太太，不可以以此作为辩解。香港国安法实施近四年，在高等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都不设陪审团。林定国说，以近日的国安案件可见，法官判案亦都面对媒体质疑，靠自身经验抵受压力。反问身为普通市民的陪审团怎样承受这些压力，能不能够做到公公道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高级医生黄海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几个星期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下降，相信本港流感季节接近尾声，市民仍然可以在今个年度流感疫苗到期之前打针。今年九月、十月新一个年度接种计划将会开始，建议市民到时要再接种疫苗。对于一个曾经接种流感疫苗的八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死亡，黄海基话正系调查女童具体嘅病情同埋本身有冇其他疾病等，强调预防流感最有效嘅做法之一系每年接种疫苗。另外一个住在天水围的54岁女子感染登革热，黄海基说病人情况稳定，相信是本地感染个案。他说本港没有发现主要传播登革热的埃及伊蚊，但是同样可以传播病毒的白纹伊蚊在本地常见，呼吁市民处理家居积水，避免成为繁殖病媒蚊的温床。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日在天津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贺信，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习近平说，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起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而努力。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日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431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37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3点，跌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79跌2仙，腾讯控股390.8升个八，恒生中国企业67.4 三毫六，升四仙；中海油23.3，升六毫；快手50.1，跌2.1；美团120.3，跌1.1。建设银行5.83升两仙，中芯国际19.64升7.8，工商银行4.6升五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8.08，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2，人民币7.26，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324点，跌246点。港金报21,6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3.85美元，卖出2,33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嘉安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的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训犬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是啊，计划为2022至2024年获颁学士或以上学位的香港居民提供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所有职位的月薪是至少18,000元。 参加的雇主亦可以申请每月津贴，为期18个月。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嘅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風騷發明啦，10:08，愛情呢一樣嘢好難講啱定唔啱嘅。咁網上咧就有一個小説嘅新聞啦，個外國喺哥倫比亞呢個地方咧有個女仔，咁佢自己咧就公開咗佢嘅愛情故事啊。佢就話咧，佢試過咧同一啲同佢差唔多年紀啦，年青嘅男仔，佢好後生嘅啫嚇，30歲未到。咁佢同啲年青男仔咧有一個問題咧，覺得佢哋喺經濟上咧好似幫唔到手啊，幫唔到手意思即係有時你可唔可以同我俾住咩先啊？我生日你會 松，即系经济上咧，觉得佢哋好似 即系想 系啦，即系好似越系比较贫乏啲嘅。咁后来咧，佢就改变嗰个策略啦。咁咧，嗱，首先咁讲啊，佢呢个谂法，佢代表佢自己啫吓。佢觉得咧，不如咧揾一啲咧一定有经济保障嘅男士啦。 成熟大叔， 成熟都唔系，系成熟到好熟嗰啲，即系话咧已经系去到退咗休，系啦，系啦。咁佢咧识咗七个伯伯。咁喺網上咧，公開自己愛情故事嘅睇法就係、是、話七個小矮人，七個小矮人，我話咧，咁咧話點解要揀成熟到咁熟嘅伯伯咧？佢話咧，因為佢哋有退休之後嘅嗱，佢仲要揀咧係有退休保障嗰啲，即係完全知道佢哋咧有一定嘅收入，嗰啲叫退休金啦，或者有一定嘅資產啦，有樓啦等等咁，咁佢咧就。同佢哋咧有一個好親密嘅關係， 咁其實即係唔係愛情啦。 咁啲網民就當然係有好多就鬧佢啦，甚至有啲好偏激嘅就話：喂，你而家簡直係搶錢喎！人哋老人家咧已經冇賺錢嘅能力，你仲喺個喺佢哋嘅叫退休金嗰度咬嚿咁樣。咁其實咧，愛情都係好似先阿 Sir 就係即係你喜歡嗰樣嘢， 好用愛情嚟講啦。 可能唔係愛情，係 玷污咗愛情呢兩個字。 係係係，佢話呢個唔係愛情，呢個叫交換。交換，佢話因為咧呢種呢個年紀嘅，如果單身咧，咁佢都好寂寞嘅，係需要啲人咧陪下佢。佢仲講咧，即係成熟嘅男性咧，即係呢一種啦嚇，即係去到已經唔需要翻工嘅咧，你叫佢幫手做好多嘢咧，佢好樂意嘅，因為佢今日好得閒咁樣。咁啊，網上咧就有兩派嘅講法啦，有啲人就鬧佢啦，有啲人就話：，其實即係好難去。干涉一啲嘅兩個一男一女之間嘅喜歡唔喜歡，即係各取所需啦。 一定係咁噶啦。 點睇啊？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你會唔會都係覺得呢個女仔好好差勁？ 係啊，差勁，即係就咁樣表面正功。我覺得你七個伯伯喎。 个爸爸， 绝对唔系爱情啦，系嘛？ 绝对唔系爱情，唔好玷污爱情啦。系啊，佢其实系钱啫， 想人照顾自己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可能站在伯伯嘅角度，咁佢日日坐喺公园，咁啊，突然间 你唔好理佢点样 使佢啲钱，系佢我中意点样使佢自己啲钱，佢想点样过佢自己嘅后半段嘅人生，呢个系佢嘅自由。 系啊，咁所以我又觉得，我觉得唔系佢咁做，一定系两派。三派四派都有人话佢噶啦， 呢啲亦都系久唔久会喺社会上面会出现嘅呢啲咁嘅情况， 系啊， 系嘛，但系我就从来都唔理嘅， 唔需要理，系啊，有佢啦。 自己喜歡嘛， 當然啦， 係冇錯。 但係我覺得自己喜歡得嚟，你亦都需要有一啲想法嘅，係嘛？即係一啲嘅想法嘅就係我嘅意思係。难保你第时你年纪大咗嘅时候， 已经大咗啦， 已经大 咗啦。 你会唔会咁样啊？ 我唔会， 使晒啲钱又冇人理你，系咪啊？ 喂，你明知系假嘢嚟噶啦。 但系有啲人系真系明知系假嘢，但系都会想去有呢一方面嘅关心、照顾同享受嘅。咁真係白羊米養白羊人嘅啫，係咪啊？一羊米養白羊人嘅啫，真係好難。 梁咪咪，咁你點啊？ 咩我點啊？ 唔係，即係 即係如果我係佢係嘛？ 你係個女仔定男仔任你揀啦。 你放心，我亦可以幫佢答你。要錢嘅一定唔會。 我就佢亲口答， 佢系因为咁样嘅话，佢可以为自己撇除咗有好多麻烦嘅。总之一去到要俾钱嘅时候咧，佢就一定斩缆噶。 呢个系经纪常教啊嘛，一讲钱骗子， 佢唔使教你，你都知嘅。呢个系你自己嘅本能， 一讲钱， 佢呢个本能系真系救咗佢好多次嘅。 我知啊，我怀疑佢唔稳啊，经纪常好多次噶啦， 中咗就玩咗好多嘢噶啦。但系个问题系佢一去到就一俾钱啦， 够唔够金啊？经纪常。有你啦， 系好事嚟嘅， 啱先，系咪先？呢个社会上咁多 有咩亲得过自己荷包里面啲钱啊？系咪？ 冇错，咁所以大家清醒啲，小心啲吓。好，时间系10:43。今日好热啦，好热天气警告生效30度嘅而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愿你拥有平常心。网上睇到一个比较圆嘅讲法，对人对事都好啦。当你越放松，越唔在乎，你嘅结果就越容易会出乎意料地顺利。相反，当一件事或者对一个人，你越担心、越在意、越紧张，往往就会容易走向反面。似乎命运系捉弄人，你越紧张，越容易失去或者失败。心理学里面有一种叫做墨菲定律 Murphy's Law， 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当人越担心某一件事会发生，这件事就真的很有可能发生。原因可能因为人过度关注产生的心理压力，对个结果亦都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就好像一个学生在考试里面，如果太在意自己的成绩，太紧张，去到这个市场的时候，忽然之间什么都想不到，咁点算啊？就会好容易犯错，犯错就会唔合格，咁就会中咗佢本来最担心嘅结果啦。相反，以平常心对待考试嘅学生，往往可以发挥出自己嘅真实水平，甚至超常发挥。呢、这个就系无为而治嘅哲学啦。面对生活中嘅种种挑战，如果人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唔刻意追求某种结果，我哋往往能够更加专注喺过程嘅本身而得到成功。有人话喺艺术创作之中，好多艺术家都发现，当佢哋唔再刻意追求画得系咪完美嘅时候，佢哋嘅作品反而更加生动自然，更加能够触动人心。点解？就因为佢哋喺放松嘅状态之下，更加能够捕捉内心深处嘅情感同埋灵感。人生好似一场奇妙嘅旅行，我哋永远冇办法预知下一个转角、下一日我哋会遇到啲乜嘢。不过我哋可以选择以一种轻松自在嘅心态面对一切。愿你拥有平常心，面对人生种种喜乐，低低高高。黄海芹。 愁梦世界如雾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若要假吗天真的我不会粉饰天赐的情怀，宁愿告退但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每行平常事平凡有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像你醉，未惯一生不分就侣，让我此生交给天意安排，不想讲也不必猜，平常的心从没颠簸默行，无需高低起跌升降，尝试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偶尔天边太阳圆，雨线飘飘化成诗，每缺真丝散落我心深处，停留注视情意，平常的心 事平凡又如何，结果亦是得一个，只不过是感觉。 黄海景呢一首《平常心快乐》，早晨十一点钟，一阵间我哋十一点后咧做呢个爱好系列，今日咧就是我哋回顾啊十大中文金曲嘅，就系今个礼拜日咧就系我哋咧啊新一届嘅十大金曲举行嘅日子啦。貌似强，貌似对唔住，我点解坏咗你个名叫貌似？ 唔系呢啲系即系反映你内心对我嘅憎恨啫，我明嘅。佢闹我啊，叫我马屎 强，有佢啦， 我梗系有佢， 有佢， 我明佢内心啊， 冤冤相报何时啊？ 无心之失系咪先？ 你唔会系无心之失咯？ 佢包装几好啊，学嘢啊， 无心之失， 马小强唔系马屎强， 我真系冇所谓，马子贤就得。 我想话，即系我哋会多咗一层，即系话我哋喺因为幕后嗱 ，Sarah 咧就，我估你金曲冇做冇个幕后嘅，幕后意思即系嗱，我做 FM 啦，做过 secure 啦，我讲过做 secure 啦，做过呢个嘉宾接待啦，等等等等，系唔同嘅另外一种嘅层面嘅， 系啊，但系做幕后好享受，我真系最 一般般， 最中意譬如话八点钟开 show 啦，然后去到七。點十呢個字咧？哇！全世界好緊張， 嗯、 然後啲司儀咧又對住個鏡啊，喺度喺度 暗暗沉沉，暗暗沉沉，一定係暗開頭。 個氣氛個氣氛好緊張， 好緊張，即係話整裝待發嗰種咧。然後 個火箭要升空啦， 係啦，然後燈一著， 冇錯， 佢就行出嚟。 重要嘅就 係 作為司儀嘅話，你就會睇睇 FM， 係 十。九八七， 我好中意 你 緊張， 我好中意你十分，即係呢十秒鐘嘅倒數。 然後我呢啲 run down 就黐曬幅牆， 你啲腎上腺素哇，直線 咗翻嚟就搣咗去。 係，你知唔知如果做 FM 咧，有一樣嘢咧，開 show 前咧，唔好話開 show 前啊，開 show 前好耐啊，即係唔好淨係嗰八點鐘開 show 咧，你唔好七點幾先嚟做呢樣嘢，就係咩咧？因為唔係啊，好多時咧，佢哋嗰啲台咧有台下嘅機關啦，有通道啦，同埋咧，因為佢喺台下邊咧好矮嘅，咁咧仲有啲橫幕咧，你一定要搞清楚曬，因為一開 show 熄曬燈之後咧。你在台下边，你仲要走嚟台 度， 我知啊，但你心急嘛，你走嚟走去，可能你仲要带住嗰啲嘉宾咧，喺呢边行，嗰边嘅星台系要行咯，即系要熟晒嗰个地形。如果唔系，死啦！一落到去边度边度咧咁样，你唔可以同阿徐师傅讲，阿师傅真系唔好意思，我唔系好记得边个。 嗯， 你明唔明？ 你踩到条裙，你又弊， 好大压力噶，你明唔明？ 啲细路仔喺度走晒出嚟。 咦， 系咪先？系 啊，讲啊讲啊讲啊，就讲呢件事咯。 OK。 Hello， 我是姚卓菲 Chantal， 我是 AP 潘宇谦， 我是 Timmy 杨雅文， 我是安俊豪，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记住，六月二十三号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冇错，今日礼拜日就系十大金曲举行嘅呢个 party， 记得出席啊！各位朋友，准时准时啊，到时预埋你。 Get the party started， party 即将开始，大家记得期待，一起参与这个乐坛盛事。时间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系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系林建明，大姐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开始咗啦嘛！今个礼拜爱好系列嘅主题咧就系十大中文金曲， 劲啊！ 我哋在座咧都有不同嘅年份啦，不同嘅身份啦，工作岗位系参与过不止一次啦，咁样 系啊！ 咁我咧好开心喺1979年。 哇！1979年， 你知唔知呢一年有咩特别？呢、一年咧就系第一届十大中文金曲，亦都、因为当年咧系啱啱开始举行， 喺酒店举行啊， 系啦，喺某酒店举行，1979年2月20日喺某酒店举行，亦都因为第一届咧，所以好多嘢咧系几可以话初型， 好实验性嘅， 好实验性噶啦。咁所以咧，我好记得嘅嗰个画面就系咧。全个 S1 咧有好多长台啦，好多箱，好多箱，好多箱。因为嗰阵时咧，再用呢个信件咧，系啦，咁咧就点票啦。咁啊，所有咧有时间嘅，喂，你帮手帮手咁样样。 即系会计师楼噶咯，系嘛？ 职务系，但我哋当然唔系会计师楼啦。我哋即系叫做大家用自己双手。 会计师楼有冇嚟监？ 冇嘅嗰阵时。 哦，即系靠你 自己搞 嘅， 系啦。咁当年收到6700多嘅。信件 系 6700多嘅信件，咁咧就所有嘅帮手嘅人咧就自己前面有个有好多箱啦，咁你就呢个系马小强，呢个唔知边个摆落摆，咁然之后再有人去数，咁所以咧 好艰巨， 但系好开心咯，因为好兴奋，第一件事啊嘛，好啦，咁啊总之咧十首歌曲，你知唔知边十首咧喺呢一年？ 我记得， 你记得 有恶如雷， 恶如雷系有嘅， 有 十位里 每当便还是。 有每当变 倚天屠龙记 系 唔记得咯， 系嗱，其实你数咗几首啦，有每当变还是啦，有埋身契啦，有愿君心寄取啦，张德兰啦，另外咧就有呢一个誓要入刀山，阿郑少秋秋官咧有两首歌， 倚天 屠龙记同埋誓要入刀山啦，有小凤姐嘅风雨同路，咁啊除咗每当变还是之外咧，又叫诶咩尼咩尼嗰时啲人捞乱嘅就芬尼同埋 恩 尼嘅明日话今天，有邓丽君嘅小村之恋啦，而嗱佢哋有个叫总排名嘅，总排名 第一名是边个？ 第一名呢一位朋友咧，佢喺台风咧，我唔知点解咁多年我都好深印象。佢有一块披肩喺个膊头嘅，揈咁样样。我曾经因为我哋做后台咧，同佢好同，即系好近距离嘅。我成日觉得佢个 四个字嘅嗰首歌， 佢个披肩都几重。我成日觉得，其实唔舒服咩？咁但系佢一揈咧，嗰下咧好有型 啊， 好 型啊， 一揈搭住一边嘅啫。 男歌手 少女飞刀 系啊。 小李飞刀，罗文嘅呢首歌， 经典， 当年都系总排名嘅第一位。 一齐重温下呢一首十大中文金曲1979年第一届里面嘅得奖歌曲，我哋一齐听听 Logi 嘅演绎。 难得一身好本领，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柔情蜜意。风冷，热情未冷，心大更是难过。无情刀，永不知错，无缘分，只叹奈何。面对死，不会惊怕。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 作为一个观众咧，唔知点解咧，望到台上边咧，即系呢一段嘅歌声咧，我觉得佢咧全身都有戏，戏即系演戏嗰种戏咯。棺木啦， 戏场个戏都有， 戏场都有，系佢搭一个步啦，只手揈一揈啦，都系好似好有娱乐性咁样， 冇错 啊，即系咩都好睇嘅。罗技嘅，唉，好怀念佢喺台上演绎嘅呢一首歌曲，电视剧嘅主题曲，好简单嘅，小李飞刀。 何必偏偏选中我？挥刀剑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挥刀剑断盟约，相识注定成大错。 来自第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其中一首嘅得奖歌曲， 犀利犀利！ 我觉得咧难得一样嘢嘅啫，就系如果留意一下咧，十大中文金曲咧，佢分别喺唔同嘅地方嗰度举行过嘅。喺我头先咧，阿 Michael 所讲嘅就系可能系第一届嘅话就喺酒店度举行啦，喺大专会堂有试过啦，喺呢一个嘅即系香港嘅即系红馆有试过啦，甚至乎利舞台有试过啦。我觉得佢就系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为我哋香港唔同嘅一啲做 show 嘅地方，亦都留下有好多唔同。嗰啲好光輝嘅時間嘅，好似喺今屆嘅話，亦都好特別啦嚇。嚟緊嘅星期日嘅話，我哋就會喺呢個6月23日會喺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完咗之後就拆噶啦。所以你亦都可以等大家又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回憶留咗喺度。我覺得呢一個安排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好啦，轉眼到大啦。喺今日咧，我哋諗住要去做呢個愛好系列嘅時候，我一路諗緊嘅就係，我隱約好似記得。我都有做过诗， 有啊，我记得你有做过啊，系啊，你绝对有啊。 嗰民国几多年？ 又未知，佢都系79年啫。我应该都系向后，系啦，向后少少去褪一褪嘅话，再去做中再做做功课嘅时候嘅话，就留意到嘅就系，原来真系有一年咧，我系真系去，而且嗰一日嘅举办嘅日子系喺情人节当日， 咁浪漫。 冇错，咁啊就系喺呢一个喺香港红磡体育馆度举行。司仪阵容方面嘅话，想唔想知道？ 好啊，想啊，想啊， 好犀利，因为有5+年。 先生，有欧瑞强哥哥，有麦润秀哥哥，同埋梁家辉先生。其实嗰阵时候嘅十大中文金曲，如果大家记得啊吓，颁奖嘅嘉宾都系非常之一 视无 量嘅，有好多社会嘅贤达等等都会嚟嘅，甚至乎有好多嘅就呢个圈嘅一啲朋友咧都会担任司仪嘅。咁嗰一年嘅话咧，有阿梁家辉先生。咁至于喺电台主持方面嘅话咧，就会有车淑梅姐姐。仲有就是有黄海君小姐、邓慧思同埋李丽蕊， 点解冇梁美章嘅？ 冇啦，冇份啊！但嗰日几多年啊？嗰一 年，嗰一年咧就系88年嘅，系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哇，真系好犀利！咁啊，当然啦，睇翻起嗰阵时候嘅一啲得奖嘅，哇，都系好劲嘅歌手啦，包括有就系张学友嘅《太阳星辰》， 哇， 系啦，嗰阵时候我哋一唱嘅时候就系阿妈祖神啫。另外仲有就系林忆莲嘅灰色啦，林子祥嘅千亿个夜晚啦，谭咏麟先生嘅 Don't Say Goodbye， 仲有陈百强嘅我的故事，全部你都噏得出噶，得奖仲有，冇错，钟镇涛先生嘅诚恳啦，同埋咧就 Raiders 嘅倾心等等等等，当然仲有呢一首好经典嘅。哥哥 睡不着觉， 亦都在这一届的得到的就是十大中文金曲之中其中的一首金曲，当然了，这一首歌曲大家都应该识唱的了。 有一份流浪的天，从落满叫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现雨的酸雨甜，卷起心爱的香烟，用着脚底的软剪，走草雨心碎心碎，扣起乌烟一片，我无心在怀念昨天的你，亦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有一份向往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 你估就係嗰啲韓團係有一啲大家都識得跳嘅一啲步啊，咁嗰陣時候嘅話，其實你諗下 Leslie 哥哥，你仲記得 哇？ 無心係踏住腳在懷念昨天的你，哇！ 真系啊， 好感动， 在 谂翻起，系啊系啊系啊， 起晒鸡皮。 你1988年就做司仪啦， 你记唔记得你边年系第一年参与金曲？记唔记得第一次？ 今日即将要讲 啦，系啊，我真系唔记得，因为我参加唔止两届定三届。 嗯 哼，话俾你听，我嗰阵时咧，已经在 TVB 做了这个劲歌金曲的颁奖礼。 我就是那时候认识你 的。是啊，那颁奖礼即是十大劲歌颁奖礼，我已经做过了，因为吴楚凡那年。跟着一路做，然后呢那时候我已经入了香港电台。 食碗面反碗底那年。 是啊是啊是啊，香港电台，那我已经做了很多一台的那时候。每年有几个 show， 大 show 都是我做的，包括这个。 咁 獨 冇 才，搖北區。 喂，嗰個大蘇真係大蘇嚟啊！ 大蘇嚟㗎，每年十二月啦。 不如咁講，以前其實港台真係啊，當然而家都有好多好多嘅，都係真係大蘇 嚟 嘅， 一台嘅。係哇，嗰陣時無人不識我啊！你幾巴閉啊？ 真係 係啊！嗰陣時堂哥啊，有幾個堂哥都識我，跟住咧。就開始做呢一個太陽計劃，我又做埋 太陽計劃都係大數啦， 係啊，咁啊好巴閉啦，數無鬆翼啦，我喺度諗我嘅終極目標十大中文金曲， 係啊， 幾時揾我咧？你明唔明嗰種心情啊？ 梗係啦， 點解冇人揾我？冇理由 啦，咁你明啦， 冇理由噶，我已經好俾心機。 因为有些位置未必是你可以 到的，我知道 的， 我觉得有些特别你这个大数二台，我觉得呢 不是二台，是全台，十大中文金曲是全台， 属于香港电 台， 不是只是二台， 我是争些什么东西呢？你明白吗？那些心 你告诉你，那时候不单止是全电台，是全电台电视部一起，因为你每一年都有这个电视拍回摆回电视部，所以电视部的参与是很大的， 我知道 程度都是很大， 同埋因为呢我那个细龟王一山呢，我的编剧同学来的， 我知 道他都做过金曲， 是吗？ 他做过啊，他俾我，唔系佢写稿啊，佢俾我早更 早 做，系啊，咁我心谂佢都得，冇理由，你明唔明啊？ 其实我谂你唔忿气在就，因为细龟都得， 系啊， 点解又得我明？ 天啊， 最唔开心咪叫细龟都得， 你明白我啦？ 我梗知啦。 哇！終於有一日，我每年等啊等等等，我心諗即係金曲係大約十二月啊一月嗰陣時做㗎啦， 籌備啦， 應該咧 冇咁早，金曲係二月一二月到啦， 係啦，即係你年底開始應該揾人咯喎， 啊、 但係我 係 點樣？ 即 係 我意思籌備嘅就係開始揾人啊，揾班底啊。 咁我係咪應該多啲去電台嗰度行？ 我識寫劇本， 唔係啊，得人哋記得你啊嘛，你明唔明啊？ 啱嘅喎， 係啊， 以前我哋嗰個係真係咁，係 啊，一見到你，咦，係喎，你寫嘅喎。系啊， 你有冇写下写开嘢嘅？ 边个？ 系啊，咁啊，终于有一日，嗰阵时因为阿夏妙贤小姐咧揾我做好多嘢。 夏妙贤小姐系中文歌集嘅主持人，亦都系中文歌曲其中一个咧嘅委员啦。 系啦，佢揾我做好多嘢。佢终于有一日拎过嚟，我咩事啊？你喺 TVB 写个劲歌，我系啊，有冇兴趣写金曲啊？有， 你咪即刻掠啲饭出嚟。 系啊。哇！嗰下我仲叮一声， 有冇喊？有冇跪低？ 你终于揾我啦，细龟，我得啦，细龟。 第一个电话就打俾细龟， 我写啦。 巴闭咩？ 到我咧， 到我咧。 因为咧，其实我系点知嘅咧？因为佢有长汗噶嘛。 系啊。 之前嗰啲个揭揭，哇！我见到佢 黄一山， 系啦，咁啊心有啲即系不善未已噶 啦， 即系呢个好坦白。事實是咁樣，我心諗，如果到我，我寫咩名好？ 我明你講乜嘢？其實嗰啲 credit 咧，你覺唔覺得？哇！你喺度見到自己個名 係好開心啊！係啊， 有自己個名 參與。 因為嗰時我都用緊馬小強，但係我喺度諗，我應該用咩名好咧？ 其實係嘅， 係啊。 好似咁俾人哋感覺覺得唔係好登大雅之堂。 唔係咯，如果我翻去俾阿媽睇，佢話：扯咁正，咪你嚟。你明唔明啊？高啊，咪高贵啊！ 你都唔系叫马小强， 系啦，即系我另一个 point， 希望屋企我嘅爸爸啦， 系嘅，系嘅， 知道系你咯， 系啊。 之后咧， 之后 有冇改到啊？ 我问，可唔可以写两个名？ 点解啊？ 我想 括弧啊， 系啊， 即系你嘅真名之后跟住括弧马小强咁 啊，我话唔好啦咁样样，马小强啦咁啊，是但啦咁样样，终于真系做啦。 等我查翻先。 係有長刊嘅， 有長刊 嘅， 我睇翻先。 有一定有，係啊，同埋 Royal Credit 都有嘅，我及住 嘅。但你隱約年份都唔記得啦，係嘛？ 應該其中一屆咧就係 即 係第十六屆， 係 九幾，因為九四、九五、九六咁嗰啲嚟㗎啦。嚇，咁我終於做啦，好開心，做到出嚟啦。然後咧，我好記得嗰晚咧，當全世界熄曬燈。倒數的時候真的心情很忐忑。 喂，對不起，我加多一句，其實你編劇呢，除了一個 緊張啊，不知道啲嘢得唔得。 哦，因為你寫一啲gag嘅話，不知道究竟出嚟嘅就所以 你出現過嘅就係出，即係寫完之後嘅話，出唔到個效果。係 啊，同埋因為嗰時咧。小弟嗰啲字跡咧非常了嘅，冇人睇到嘅。 同埋嗰時真 係 揾手寫噶嘛？ 係啊，有一個某人幫我抄一次嘅，一路抄又鬧我。 我知。喂，其實咧嗱，其實我想問多樣嘢，你係編劇寫個劇本啦，但係你應該現場仲要服侍嗰啲頒獎嘉賓。 要㗎，係啊。 佢睇完，我唔明白你寫乜。係 啊。 我唔中意呢個笑話喎，你要再寫㗎。係 啊。 係啦。 要經歷過好多啦，太多啦，曾經都講過啦。 OK， 好，十一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睇下你播啲咩歌好唔好？而家先聽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早前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刊宪指明，对潜逃英国的六个人实施限制，包括禁止向他们提供资金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本台上任两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解释，限制财政支持的目的是减少对方利用财政资源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所以无论是直接或者间接提供资金都可能违法。被问到订阅了六个人的 YouTube 频道，追踪他们的社交专业有没有问题，林定国说市民可以用常理判断自己是否间接提供财政支持，当中不涉及法律知识，正如他给钱朋友，没有理由不知道对方会将钱交给太太，不可以以此作为辩解。香港国安法实施近四年，在高等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都不设陪审团。林定国说，以近日的国安案件可见，法官判案亦都面对媒体质疑，靠自身经验抵受压力。反问身为普通市民的陪审员，怎样承受这些压力，能不能够做到公公道道。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高级医生黄海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几星期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下降，相信本港流感季节接近尾声，市民仍然可以在今个年度流感疫苗到期之前打针。今年九十月新一个年度接种计划将会开始，建议市民到时要再接种疫苗。对于一个曾经接种流感疫苗的八岁女童感染甲型流感之后死亡，黄海基话正系调查女童具体病情同埋本身有冇其他疾病等，强调预防流感最有效嘅做法之一系每年接种疫苗。俄罗斯总统普京凌晨在北韩抵达河内，展开对越南的访问，将会同越南领导人举行会晤。普京访问北韩期间，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朝中社报道，根据协议，北韩同俄罗斯同意在对方面临武装侵略的时候提供一切可行的军事援助，两国不会同第三国签署任何侵犯对方利益的条约，亦都不会允许任何国家利用两国领土损害对方的安全和主权。报道公布的协议全文还包括双方在核能、太空探索、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的合作。另外，韩联社报道，普京访朝期间再向金正恩赠送一架被誉为俄版劳斯莱斯的俄产豪华轿车奥鲁斯，两个人又轮流试驾。报道说，今次赠送的奥鲁斯车牌是7271953，可能是取自韩战停战协定签署日1953年7月27号。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53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52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11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72跌9仙，腾讯控股389.2升2毫，中海油23.35升6.5，快手49.4跌2.8，恒生中国企业67.08跌2.4，美团120元跌4，中芯国际19.62升7.6，工商银行4.59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4，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2，人民币7.26，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日经平均指数报38398点，跌167点。港金报217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3.59美元，卖出233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交易广场车多，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然后提翻你啦，忠孝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红磡警署方向近圣公会圣三一堂中学慢线系封闭噶。另外黄大仙嘅龙凤街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通往圣母医院的支路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旺角、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深圳湾公路50牌深圳湾、天水围天池路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面对性侵害，佢反被舆论欺压，甚至身败名裂。 面对法律专业，他只能够为施暴者辩护，洗脱嫌疑。公义又可以由边个来伸张？国剧夜场《不完美受害人》， 影后周迅、林允、刘奕君领衔主演。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5，港台电视3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 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嗰年我参与过一届十大中文金曲，我都好开心、嗯，因为四大天王同台都有，嗯、即系有得奖歌曲。今日听嘅就系呢一首，我其中觉得好够劲嘅《曱甴》， 独自去靠卵， 刘德华。 习惯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借住你監管，道別你身邊，我寂寞找個伴，獨自去偷歡，我未習慣這伴，道別你身邊，我但未敢放寬。未去管，誰不滿？習慣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和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叛，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独自去偷欢，我借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我未习惯这伴，道别你身边，我但未敢放宽。 独自去偷欢啊，冇错啊，马小强讲得好啱。当年四大天王咧，可以话每一个大 show 啊，最可能如果有四大天王一齐出咧，咁就犀利咯。四个同台一齐演出更加犀利。但喺四大天王之前就有乜嘢？就有谭咏麟与张国荣歌迷之战啊。 系啊。 咁其实呢个1988年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当年咧，头先 Sarah 提过咧，当佢做司仪嘅时候咧，我系做紧咧喺楼梯走嚟走去啊，递紧嘢啊咁样。我记得咧。 当嗰个 show 做到唔知一半定系中间差唔多远，我唔系好记得啦。咁我坐咗喺楼梯嗰度，其实我哋做 FM 咧坐喺楼梯咧，听到与听唔到嘅。譬如我听到啊边个你讲紧嘢，但其实咧佢讲紧乜嘢咧？嗰、那個 fullback 唔係聽得咁清楚， 因為聲彈嚟彈去， 彈嚟彈去，我只係聽到佢哋講緊啲嘢，同埋聽到現場觀眾嘅拍掌啊、歡呼啊，你會聽到嘅。突然之間，我就聽到阿某人喺度講，咦？即係首先咧，每一段啊，個長度係差唔多嘅。譬如話班長加班講講講，交俾咪歌星出嚟唱，然後先，即係好正常啦。我點解講咁耐嘅呢段？咁仲未講完咩？仲未講完，同埋啲觀眾嘅氣氛越嚟越。好奇怪啊！喺度叫不停叫，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唔好乜嘢咧？原来喺呢一年1988年第十届咧，谭咏麟宣布不再攞奖咁啦。咁后来做完入翻去之后咧，嗰啲娱记即刻就围住佢做访问，问佢点解要咁啊？点解要咁？咁最近咧三月嘅时候，佢做咗一个访问，就讲翻个原因啦。佢话有一次即系同一班歌手打招呼，啊谂翻转头想行近啲。就聽有一個人話：，又係佢立曬啦，次次都佢立曬咁樣，咁又覺得佢好唔健康。 認唔認得把聲啊？ 咁點？ 咪你咯， 認得佢又點？ 認得又點？ 認得又點？咁喺呢第十屆十大中文金曲，佢都有兩首嘅，除咗係《痴心浪換牛》之外，有呢一首《Don't Say Goodbye》。 夜靜已深，驅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真的盼，天天唱在身边有着你。更添力量，爱意暖透笑声里与共行，深人心，完全紧记着你，何尝能舍你？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散，没法变。情冲不淡，没法变；冲不淡，没法变。心中爱，浪漫无穷，轻吹奏。今宵告别，他朝相衬。但是我心真的盼。有挫折，挽手继续行，不再分。能同声说万句，情意藏心里。缘分盼永远延长下去。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没法变改。Don't say goodbye， 浓情冲不淡。发变，冲不淡，没发变，心中爱。夜渐已深，驱不散。星光引路催促归家，但是我心。 当时咧， Leslie 同埋 Alan 咧，真係大贏家嚟啊！睇翻呢個第十屆十大中文金曲，有一叫 CD 雷射大獎，張國榮攞到啦；全年銷量冠軍大獎，張國榮攞到啦；而全年總銷量冠軍係譚詠麟攞到。咁即係咧，所以對於佢嚟講， 碼頭 可以覺得，唉，算啦，唔再參與啦，就夠啦咁咯。咁就喺當年就宣布咗唔再攞獎。人哋首 Don't Say Goodbye 其中一首得獎歌曲。 要讲话即系十大中文金曲咧，我觉得其实我真系好中意睇唔同类型嗰啲颁奖典礼嘅、嗯，因为我觉得嘅就系每一个唔同嘅范畴里面系努力嘅朋友，如果佢哋真系可以喺一个就系咁有应受嘅颁奖典礼里面嘅话，能够攞到一张亮丽嘅成绩表，我觉得对于大家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鼓励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系最紧要、最紧要、重要嘅就系有时你颁到咁上下咧，有一啲大奖系、 哦、 你要累积翻嚟嘅。讲得好，咁其实我就觉得哇，金针奖咧 ，The Golden Needle Award， 咁其实咧就 系 由香港电台举办嘅十大中文金曲咧所评选出嚟嘅乐坛最高荣誉大奖嚟嘅。其实咧原来喺82年咧系首次开始颁发嘅，佢系表扬咧就系个别从事音乐行业者喺香港音乐嘅领域卓越嘅成就同埋贡献嘅。我觉得难得系在于嘅就系佢唔拘泥于喺流行音乐嘅领域， 嗯， 粤曲都有， 冇错，佢嘅评选的范围亦都包括埋嘅，就系有粤剧啦、古典音乐以及系民间嘅乐曲嘅、嗯，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一个崇高嘅奖项之外嘅话，系真系向音乐致敬。 系、哎、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得到呢一个奖嘅话，系非常非常之犀利。再做一做功课嘅咧，就系其实成日都以为就金针奖一定系要有咁上下年纪。你才可以上到去攞啦，但系曾几何时咧，系有一啲好年轻嘅得主嘅，咁啊包括嘅咧就系喺呢一个嘅1998定系应该系99咧，系98年，对唔住，1998年得奖嘅呢一位朋友嘅话咧。佢當年得金針獎只係得35歲，佢亦都係好多人心中嘅歌喉。佢、真係 diva 嚟嘅。我要講嘅呢一位嘅就係、是、揀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話，亦都同樣出現喺1988年佢喺十大中文金曲裏面可以得到嘅呢一首嘅歌曲《烈焰紅唇》。佢就係 Anita 梅梅艷芳。 莫当中俗世，于是后便是在明暗之魔中消逝，悄悄镜难再次金辉，独自渴望谁安慰，你远去连带在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应爱人红唇烈焰，剩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漫长寂寞从荧幕当中促逝，于是后。便是在明暗之魔中消逝，照照镜难再次金辉，独自渴望着安慰，你远去连带爱意念也留滞，红唇烈焰亦在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应爱人红唇烈焰。下干涸美丽，像拥抱双手空虚的心脱轨，星星之火不可控制，我却为深爱你，像火冷却又一次坐低，红唇烈焰亦待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应爱人红唇烈焰。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 中极厌极待苦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极待苦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极待苦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极待苦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极待苦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惊爱人红尽烈焰极待苦慰，柔情 梅艳芳嘅呢首《烈焰红尽》啊， 我又谂起佢话过我， 梗系我明你讲啦。真系想件事好啫， 系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系啊， 我仲记得旧年我仲猛翳管理层问我，有冇红地毡俾个行？你记唔记得？ 记得， 一年又过去咗啦。我话俾你听，我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做嗰间公司咧好多嘢做，好忙好忙好忙。我嗰阵时已经知所进退，我就介绍咗一个女仔俾阿夏妙贤小姐。就幫接曬我啲嘢啦，係啊，包括太陽計劃啦，同埋中文金曲。因為嗰陣時咧，嗰個女仔唔知點解係都要想跟我入去電台啊。咁我又覺得，咦，我嗰陣時已經咁上下啦，我覺得自己老唔識。佢係電視台嘅，即係亞洲電視嘅。咁我又覺得，咦，帶住個人又好似好威咁，你感覺㗎？因為我都試過跟啲前輩嚟電台啊，我又覺得。咦，我带翻一个好似好 做翻阿哥先， 系嘅， 系啊， 一个进程嚟嘅，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要传承落去啊嘛，于是又开始俾晒啲嘢佢啦。然后去到有一日咧，我又有少少戚戚然，点解好似佢越做越好咁嘅？好过我当时 后浪推前浪。 我想问翻你啦，你1988年嗰份稿好唔好啊？ 我唔記得啦， 記得啦， 係啊，唔記得，有套咗太多嘢，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哇，我真係寫咗好多啦，我覺得我真係要俾下一首，因為真係年紀嗰時覺得自己大，同埋我覺得，咦，一代一代無起嘅，咁我覺得全部都係，連歌聲都係，去到千禧年嗰時咧，我覺得樂壇又有新嘅感覺啦，咁呢個女歌手咧，我好中意嘅。是啊，他这套电影和金曲都是好好的成绩。 郑秀文。 没错。 一个独自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 各取需要， 多炫耀。也许上天不及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会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正要送我给你，不要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身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艳，不太难忘记。 情线，静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去剪，心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 十大金刚咧，总有好多嘅人啦、事啦、歌曲令我哋咧非常之记住喺心里边嘅。咁啊，今年十大金曲喺23号，今日星期日就 举行啦， 冇错啦。 我着到咩色衫会好咧？ 可唔可以 夹 你 啊？约定大家十大中文金曲颁奖礼结。 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12点10分噶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76%，好炎热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继续生效嘅。今日有阳光啦，酷热啦，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多云，吹和缓南风。听日同埋呢个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嘅呢个时间，送上我哋嘅。寻找爱的故事，讲故事的朋友是 Helen。 当宅女遇上爱，有一个女仔，她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故事，更加没有想过是同一个这么不同的男仔在一起。女仔是一个怕丑内向的宅女，她只是喜欢在家看书，不喜欢出去 social。但是有一日，女仔遇到男仔，男仔完全相反，佢性格好外向，好自信，有一种令所有朋友都鍾意围住佢一齐玩嘅感染力。女仔就是一个唔系咁愿意去嘅 party 上边遇到男仔，男仔过嚟同佢倾偈嘅时候，佢企埋一边，静静咁拎住杯饮嘢，好努力咁尝试融入成件事。但系好奇怪，女仔有一种从来都未试过嘅感觉。她觉得同呢个男仔好好倾，虽然女仔有啲紧张，但系男仔总有办法令佢觉得好舒服、好自在。好快脆，女仔就发现同男仔无所不谈，由佢最中意嘅书讲到去未来嘅梦想。喺跟住落嚟嘅几个星期里边，佢哋好多时候都喺埋一齐。男仔会带女仔去见唔同嘅朋友，将佢介绍俾自己嘅朋友识。而女仔就会带男仔去佢最中意嘅 cafe， 喺嗰度 hea 成个下昼，倾下偈啊，饮下嘢啊，睇下书啊咁。跟住佢哋就发现，虽然佢哋嘅性格好唔同，但系原来共通点比预期嘅多。女仔开始好惊，佢喺度谂，点解我咁快就会中意咗一个识咗一阵间嘅男仔嘅？佢鍾意佢对生活嘅热情，同埋佢能够将最普通嘅事变得好好玩。男仔带出咗女仔潜藏嘅一面，虽然女仔性格好内敛，不过佢发现自己好享受同男仔分享最深层嘅諗法同埋恐惧。因为个男仔成日都好留心个女仔讲嘅每一个细节，佢梗係知佢最鍾意作家系边个啦。 有一日个男仔约咗个女仔去一间书店，就系、是、因为今日个作家喺呢度搞咗个签书会。男仔带一本新书俾个作家，佢仲静鸡鸡喺入边摄咗张字条。作家睇完字条之后，笑住咁喺书上边写咗啲嘢。男仔攞翻本书，突然跪咗喺女仔面前，将本书递咗俾女仔。本书嘅第一页写住：你愿唔愿意嫁俾我啊？个女仔开心到流住眼泪，扶翻起个男仔，好大力咁揽住男仔。我愿意，我愿意啊！而家已经系十年之后，两个咁唔同嘅人依然喺埋一齐，佢哋爱情故事仍然继续。佢哋学识互相平衡，接受大家嘅唔同。男仔仍然会出去见自己嘅朋友，每次都会请女仔一齐去。至于女仔去唔去，男仔就会尊重佢嘅决定，明白佢都有自己嘅 me time。女仔除咗宅喺屋企之外，佢都走出咗自己嘅舒适圈，学识咗大胆咁去接触唔同嘅人。好多人都觉得宅男宅女好难揾到另外一半，但其实只要喺适当嘅时候遇到适当嘅人，就算你有几宅，你都可以编写一个属于你自己嘅爱情故事。 寻找爱的故事，最重要的三个字。在以前，当这个联络的通讯的方法是比较贫乏的时候，拍电报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而拍电报是逐个字去计钱的。所以如果不够钱或者不想用那么多钱，就想一些很重要的办法或者选择了。有个住在国外的男人去拍电报给他太太，他们已经分开了成年了。文章就是，亲爱的太太，我在国外很想你，祝你圣诞节快乐。写完之后，好啦，要俾钱啦。哎，今日带唔够钱，咁点算呢？啊，唔紧要，删咁一啲字啦。于是我在国外很想你，唔使啦，我很想你就得啦。祝你圣诞快乐，圣诞节快乐算啦。最后，亲爱的太太，算啦，就咁写太太。当嗰个收钱嘅女仔接过呢一个改咗嘅电报之后，犹豫咗一阵，就话：先生啊，其实。亲爱的这三个字对每一个女人都很重要，可不可以不要删走啊？这个男人有少少为难，但是小姐我真的不够钱，如果不删走的话 我拍不到这个电报。那女仔就说了，你不够钱我帮你给了。讲多少说话都不够讲亲爱的。三个字很重要。不需要讲多，因为这三个字代表了你挂念他的情绪，你爱他的程度。亲爱的，你对你的亲爱的有没有讲这三个字？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的你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风。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 寻找爱的故事，圣诞的祝福。在很多的大时大节里面，未必每一个人都这么开心的。那个人在这个圣诞节 在街头流浪的一个男人，他站在一间银行门口不停在吸烟，足足吸了两包烟。他的情绪很紧张，因为今日他带了一支枪想着打劫银行。望见个路灯，望见地下嗰啲烟头，其实佢对自己好失望，因为觉得自己个暗淡嘅前程都系冇噶啦，搏一次咯。如果打劫到钱嘅就有钱，打劫唔到拉咗，咁起码都可以食皇家饭。好啦，佢觉得而家差唔多系时候啦。佢拍一拍身边带住个支枪，准备行出嚟嘅时候，突然之间有个人呼一声企喺佢面前，系一个女仔。暖暖的头发，红红的面，好天真的笑容。他还抱着一个公仔，蹦蹦跳跳地跟他说了声叔叔，圣诞快乐啊 ，Merry Christmas。对这个男人来说，已经很久很久没人跟他说过圣诞快乐，没人给过他圣诞节的祝福，因为他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也都没有人愿意跟他聊天。但这个小妹妹这么有礼貌，于是他就回了一句，好啊，圣诞快乐啊，妹妹。跟住个小妹妹仲话，可唔可以送一份圣诞礼物俾我呢个公仔啊？佢指一指手上抱住嗰个公仔，这个男人好为难喎，吓我咩都冇、啊，佢觉得好难为情。佢喺库里边只系得支枪，唔都送支枪俾佢咩？个女仔就话唔使噶，你唔使啲咩礼物噶，你可唔可以锡我公仔一啖啊？跟住递个公仔俾佢，于是佢就喺呢个公仔嗰度锡咗一啖。多谢你啊，叔叔！明天会更好，明天再见啦，圣诞快乐！跟住唱住歌就走咗啦。这个男人望住呢个女仔嘅背影，忽然真系好感慨，自己曾经都有一个好温暖嘅屋企，自己曾经都幻想过将来有一个温暖嘅屋企，点解今日会咁呢？最后佢放弃咗本来要打劫银行嗰个念头，离开咗啦。过咗六年之后。他有了自己温暖的屋企，有太太，有小朋友。他在一间学校里面教书，虽然不是赚很多钱，但是他跟以前那个糜烂的过去已经讲了再见。今年又到圣诞节了，圣诞树上面挂满了星星，一家人好开心。他闭上眼睛默默祈祷，想起那个女仔，那个圣诞节，那个改变他一生的女仔。那句说话，圣诞快乐啊，明天会更好。每一年都想返，是这句说话改变了他一生。 I feel it in my finger, I feel it in my toe. Love is all around me, and so the feelingIt's everywhere I go. Oh, yes it is. So if you really love me, come on and let it show. 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松快活人啦、 啊。一百分。Yeah! 香港电台第二代，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三十分听新闻报告之后，翻嚟继续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丽莎白医院一个61岁男病人的鼻胃喉被错误置入支气管里面，现时情况危殆，在深切治疗部留医。院方话非常重视事件，会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就事件成因展开调查，预计8星期内提交报告同埋提出改善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事件感到非常难过同埋遗憾，并且对受影响嘅病人同埋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他又说这一类插错喉事件并非第一次发生，所有医疗步骤都有风险，对插胃喉亦都有清晰指引，需要跟足指引去做，认为医护人员不应该不知道。卢颂茂又说医管局和院方已经就今次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如果涉及人为因素会尽快处理。2024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日在天津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贺信，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习近平说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起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而努力。中国驻英使馆发言人回应英国外交发展部涉及南海问题错误言论，说英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中方予以强烈谴责，敦促英方立即停止歪曲事实、挑动对抗的危险言论。中方说近期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海域发生的事态事实是清楚，完全是非方执意侵闯所致，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执法措施，完全正当、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非方一再声称运补的是生活物资，但实际上一直在偷运建筑材料，甚至是武器弹药，企图长期侵占仁爱礁，中方绝不允许。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风。展望明日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持续酷热。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增多，和有几阵雷暴。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41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55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11点，跌10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7跌1.1， 腾讯控股387.8跌个二，快手49.55跌2.65，中海油23.35升6.5，恒生中国企业67.04跌2.8，美团119.9跌个半，中芯国际19.6升7.4，工商银行4.59升4仙，建设银行5.8跌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5，日元158.2，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1，人民幣7.26，英鎊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074，澳元對美元0.668，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8,528，跌42，港金報21,720，跌1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23,374，賣出23,38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张若楠饰演嘅女主角徐来，十年前在地震中被男主角消防员近时村所救，十年后重遇这位救命恩人，更以国际奉献师的身份成为对方拍档，在一次次紧急事件中历经生死考验，令感情逐步升温。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呜呜，不做坏主人。 多谢 Eric， 喂，早 上 好， Eric， 你好， 喂，你好啊， 录未啊？头先， 未啊？ 我头先响咗个电话，咁样嗌佢，希望佢醒啲。 喂，醒， 好攰啊 ，Eric， 之后就嗌我开始劳啊，而家都好快，又一个礼拜啦， 又一个礼拜， 你唔觉得好快咩？ 好快， 我只觉得好似寻日先打完俾佢咋，今日又打俾佢啦， 真系好快。 系咪叫我打错电话？ 系咪你真系打咗电话俾我？ 我估我真系打俾你，可能。好，今日讲乜嘢？多谢 Eric。 我哋今日讲咧，我哋一个话题，我哋可能咁多年咧，因为唔够。我 put in quotation mark 專業咧，就其實我哋好少講，不過其實好多人問嘅，係點樣做即係寵物美容？ 嗯， 其實有少少，我啱啱問咗姑娘咧，有冇第二個？你知我啲中文咩咩夫噶啦嚇，所以咧就我問咗啲姑娘有冇第二個字眼做美容？好似好即係唔專，即係美容好似，因為英文咧叫 grooming， 就即係梳毛啊啲咁樣啦，又唔係護理，因為護理啊包人食嘢添啦，所以我哋今日講純粹表面嗰啲護理啦， 梳毛啊、剪指甲、 沖涼啊 等等，係 啦。咁我問翻我哋三個主持人啊，護理有咩護理咧？就貓或者狗？ 咩啊？你讲紧 grooming 定系护理啊？护理啊 ？grooming 系啦。其实你搞错咗。 猫我真系唔系好 sure 啦，因为其实我谂猫咧比较难揾人同佢冲凉添啦，同埋咧个费用系贵好多，即系根据我自己嘅经验。咁我净系讲狗啦，狗咧即系同佢诶，第一要冲凉啦。如果平时咧嗰个主人咧少同佢梳毛咧，好通常佢会棘毛啦，要同佢解翻开咗，解唔开要同佢剪啦。咁跟住仲有彩耳啦，彩耳即系话同佢清理耳仔里边嗰啲污垢啦，甚至要同佢做一啲剪甲啊等等等等咯。即系我据我所知，系咪就系呢 啦？又咁啊，好专业啦，嚟到后面点养个狗啦。嗱，有全部头先嗰啲嘢都有啲意见嘅。第一样嘢冲凉啦吓，冲凉咧就其实越少越好嘅。 嗯。 哦、即係隻狗唔同啦，好明顯。如果你有隻成日出街嘅成身泥嘅狗，日日去游水嘅，咁好明顯同一隻喺屋企養係完全唔同啦。不過一般香港人都屋企養，所以用呢個出發點，或者帶佢出街行個圈，翻轉頭。第一樣嘢唔好太劍癖啦。其實咧，佢就即係一個月以上沖涼夠噶啦。咁、你可以日日洗腳仔，洗攞油，日日做都冇所謂。不過個步驟唔好成身做。 嗯。点解啊？ 依、因为你如果日日成日同佢冲凉咧，譬如有即系好理所当然，好多主人第一次养狗咧，日日同佢冲凉嘅，因为人 当人仔咁啊嘛，系啊， 系啦，其实人要唔要都可圈可点啦，人要系因为我哋会臭啦，咁啊隔离。开始冇朋友啦，不过只狗咧就其实咧，好多佢有浸油脂分泌咧，如果你洗得曬嗰啲油脂分泌啊，以至去用簡液咧，其實你知道簡液會殺菌噶嘛？ 係啊， 任何簡液都殺菌，你唔需要用消毒簡液都會殺菌噶嚇。咁、樣就所以你會殺曬喺身體上面益菌添嘅。 哦， 所以動物咧就會嘅抵抗力，皮膚嘅抵抗力會好差，容易啲發炎，容易敏感嘅，所以越洗越衰。 哦，即係愛佢變咗害佢係嘛？真係係諗住洗密啲，點知仲衰係嘛？ 係啦，咁你第二樣嘢咧，就頭先講就係、是 清洁耳仔， 清洁耳仔咧就其实唔需要清嘅。 嗯， 我即系呢个 太好啦！我听到呢句嘢， 我都喺度谂紧 啊， 系啊，唔系你啲野外动物个耳仔 都冇噶啦，系啊，因为佢哋系啦，冇棉花棒噶嘛， 咪咯，另一只狗又唔识帮另一只狗去撩耳， 耳仔又 识撩耳， 你唔系乜嘢都唔做嘅，唔好误会吓。 哦， 不过你要做咩好简单嘅啫。 我知，老师我知，系咪挤啲嗰啲洗耳水，跟住同佢捽捽捽啊？系咪咁啊？ 唔系唔使呢啲叫洗耳仔啦，啱啱讲唔使洗耳仔嘛，所以唔使洗耳仔嘅，真系。我成日都问啲客，即系可以有啲人好 surprise， 因为其实市面上好多好多人会叫你洗耳仔啦。 系啊， 你上网又叫人洗耳仔，你问 好多产品啫，好多产品都系专洗耳仔添啊。 系啦，不过咧，即系其实你耳屎正常嘅耳屎咧，其实干咗佢会跌落地嘅啫。你有冇试过有时咧？我就系嗰啲好多耳屎嗰啲人嚟嘅。有時咧，你唔瞓覺起身咧，就表有 成個枕頭袋都係啊！你 有啲頭皮啊，唔係，所以就話係啦。所以其實耳屎咧，正常一個分泌物，又唔係話特別污糟嘅嘢， 唔應該清。 正常唔需要洗甩嘅，又係好似頭先講沖涼嗰句，你洗甩呢樣嘢可能有害添嘅。 有咩害？係 啦，同埋你洗個過程中可能會引致問題添，可能你留啲。嘢入去啊，所以咧就或者帶入啲菌入去，所以咧其實唔需要洗。不過咧你係要過，即係要好提高警覺。如果只狗耳仔紅啊、腫啊、污糟臭啊， 臭味 嗰啲就其實嗰啲唔好洗啦。如果你見到頭先我講嗰堆嘢咧，全部都係睇醫生嘅嘢嘅，所以冇事就要冇事就唔使搞，有事咧就早啲去睇醫生。 老師，我想問，如果咧佢有咩頭先你所講嘅紅啊、腫啊、臭咧，係因為發炎啦，我估係咪？咁但係點係通常咩原因令到佢發炎啊？會唔會有時落雨帶佢出街揼濕咗，定係？即係點解無端端會發炎？ 游完水會多啲容易啲發炎嘅，呢個係真嘅。 游完水 咁、有時有時因為我即係係啦，有時佢耳屎入邊可能漲啊，有啲水喺啲耳屎後邊啊，咁啊養住啲菌啊，咁樣啲水又可能污糟啊，所以。有時會咁樣啦，記得永遠都建議去寵物店。其實如果有寵物店老闆傾緊，聽佢聽緊呢個節目咧，唔好同人洗耳仔啦。千祈即係咧，洗好乾淨啦，每次消嘢樣嘢都消曬毒咧，就唔好俾個寵物店員洗耳仔。佢做少，佢唔介意嘅，一樣俾咁多錢做少一樣嘢嘅啫。 我記得你講過嘅，係啊，唔好俾佢哋洗耳仔。 呢個係啦，呢個緊要嘅。嗱，咁啊頭先講梳毛啦，你頭先講。 打曬 K， 暫時要去個寵物店去搞。其實呢預防好啲嘅。咁其實好明顯我就即係我有同你講話梳毛啦。不過呢用咩梳呢 咪用梳梳囉。 狗梳即係用狗仔嘅梳。 用自己的手。 咁有原來你有冇去過寵物店買梳啊？ 有啊。 其實有 經常、啊、 有都幾複雜下喎，有幾 好多 㗎。 係啊，因為梳唔同嘅毛乜佢話。 係、嗯、啊。 係啊。 係啊。 真 㗎 真 㗎。 下巴嗰啲又唔同，身 體解結嘅又唔同㗎。 系啊，买 长毛嘅短毛嘅， 去到好 confused 嘅，冇 好 confused 噶。 嗰点员都帮你唔到嘅， 系啊，冇错。 买个梳咯，咁样佢又 唔系，佢通常都会咁同你讲嘅。Doctor Eric 佢就呢个买呢、這个好啊，我试过，佢即系话佢我有试过，我都有买咁样，佢就会叫你买嗰只咯。但其实永远都系冇一个系即系最啱嘅。 嗯， 系啦，所以我今日教你嗱呢样嘢，如果做电视好过做收音机啦。不过、嗯、其实大家都见过嗰啲梳噶啦，大家有 concept 我叫咩梳存在，所以形容少少嗰啲。我教中文都应该明嘅、 嗯。 第一样嘢嗰啲短短针针嗰啲梳。 哦 ,ok。 係啦。 短针梳。 嗰啲梳呢好明显系短嘅。 嗯。 系唔系货深层嘅。 嗯。 所以呢入面如果你个毛好厚呢其实落唔到底嘅。 系。 加埋呢好明显尖嘅唔系货短毛动物嘅、嗯。因为你会刮到佢皮肤 舒服。系好痛㗎。 唔舒服。 系。 系啦。所以呢嗰啲呢系攞嚟免毛嘅啫。所以你个毛中长毛有呢你就可以用嗰个轻轻力。抹咁咧就整走啲塵啊死毛嘅，嗰、那個就係貨整即係貨長毛中毛嘅狗嘅。另外一種啦，就係、是、好似一個刷咁樣，好似刷地下、刷頭髮硬硬地，好似掃把咁樣嘅。 嗯， 係啦，嗰啲咧就係貨短毛狗嘅嗰啲就係、 是。哦，嗰啲俾短毛嘅。 係啦，嗰啲毛狗嘅、 嗯， 整拉啲長，整拉啲毛， 嗯， 同埋刺激嘅皮膚，製造多啲油脂分泌，梳毛有呢個作用嘅，用、嗯、咩梳都好，係、嗯，所以嗰個咧就貨短毛狗嘅。 嗯 咁有啲咧就係、是、尖尖好得意嘅，有一個尖長嘅圓形，好似針咁樣，不過個張唔 sharp 啦，梗係。咁、 嗯、 就圓嗰啲圓形嘢啦，有時會識自己轉嘅。 嗯。吓、啊，圆形嘢自己转咩嚟噶？梳嚟嘅， 系啦，有啲会自己转，有啲唔会啦。 系 嗰啲咧系攞嚟解结嘅，嗰啲系货长毛狗。 系咪好似个碌碌咁嗰啲啊？ 我谂系 系啦，唔系碌碌，系呢条好似我哋同你普通一嗰啲梳嚟，即系男人用嘅梳。 哦， 女人唔用得噶， 女人都可以用。 你講緊嗰啲呢個係按摩用嗰啲啊？係 啊，即係有粒嘢， 有粒嘢係個粒珠咁㗎。 英文叫 comb 嘅梳。 O K， 一行下咁樣啦嚇。 係 係啦，不過呢啲牙咧就圓形，有長有短嘅，好多時咁樣就係有圓形好似針咁樣嘅，用鐵做嘅。 嗯， 嗰個咧係攞嚟解結嘅，即係你用長毛狗係好 literally 好似人嘅梳咁樣，就整靚佢解結嘅落嚟。 O K。 Okay, 第三個咧就係、是、第三個咧就好似嗰啲，我細個你冇試過，我老豆咧同我剪頭髮，我始終驚嘅，攞個即係攞個 湯碗吸住你頭， 一嚿石頭咁啊石個削你頭髮咁樣嘅。 哦，係啊，嗰啲係削頭髮噶嘛。 未見過。 係啦，舊時啲人咧，我就細個，我老豆一定同我整辣脷噶啦，基本上咁樣就用一把刀咁樣，哇，扯到好痛。咁、 嗯、 咧。狗咧有一個類似咁嘅物體嘅梳嘅，咁咧係攞嚟又係兩短短兩棚咁樣嘅，咁攞嚟係刷個底毛嘅。 嗯， 英文就叫 undercoat rake 啦、，rake 就係好似掃草喺地下、掃草嘅嘢，咁樣就短短咁樣嘅。咁咧你就可以嗰啲咧係攞嚟係啦，但係攞嚟解結啦、底層解結。好、right? 咁樣就最尾一樣嘢咧就係攞啲你見嗰啲手套有粒粒咁樣咧， 係啊有啊， 或者用膠做嘅 rubber 做嘅， 係啊嗰只佢最中意，係啊， 掃 嘅 背脊，係 啊你戴整個喺度 glove 咁樣，你戴個手套跟住你掃佢， 掃嘅背脊， 係啦，嗰啲係純粹按摩下佢，同埋掃塵嘅，唔係冇用，不過就係個作用唔大嘅，不過就所以 以為有用 掃塵 啊， 太沙塵啦佢。 如果我平時咧，所以如果你短毛狗，起碼就要買個嗰個 brush 啦，頭先講話好似。傳統掃地嗰個 brush 啦、長毛狗就多啲嘢嘅，貓咧就一模一樣嘅，基本上呢三樣嘢。 喂，我想問 Doctor Eric 啫，其實貓咧係咪唔需要沖涼嘅？從來都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話？ 我就平時會，我平時同啲客講話，你中意沖就一年沖一次。咁我心諗，我講得呢句都。 其實一年衝一次就等於冇衝啦。 係啦，唔使，我真係覺得。 所以其實咧，你應該日日同佢梳毛，佢自己清潔自己嘅。有科學根據話，一個愛滋病患者都可以養只貓，如果即係小心咧，係因為其實佢哋係咁乾淨嘅。 嗯， 哦，知道知道。 所以我就感覺只貓就冇特別需要同佢沖涼啦。你有打理嘅，佢哋都有打理，好明顯你要抹眼水啊，即係要 check 佢耳仔啊，其實有啲人會加埋其他嘢，譬如 check 光明線啊。如果呢個又係一個養狗嘅人會成日都問我啦，我使唔使帶佢沖埋啲光明線啊？其實咧，我嘅有個 rule 嘅，如果光明線永遠冇試過痕咧，就永遠唔好必。 但你整開就要整啦， 整瘀佢嘅 係 係啦。 Okay. 不過咧，如果你有啲狗咧係遺傳得衰，佢自然屙大便嗰陣時咧，佢便裏肛門腺分泌佢會累積咧，嗰啲狗咧就可能要 regularly 必嘅。 知道好，總之唔好立亂自己嚟啦。有啲咩真係唔明嘅，問下多啲，或者問下啲獸醫啦，好唔好啊 ？OK， 唔該曬， 多謝曬，拜拜， 拜拜。 好啦，即安日馬上出現，聽日10:00星影嘅風騷快運，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飞强 ，What are you doing？ 哇，个厨房油淋淋，你快啲过嚟帮我搞好厨房嗰啲卫生同埋清洁先啦，你快啲快啲啦。 四楼姑妈 ，sorry 啊。古语有云：民以食为先。我肚子饿啦，我开始缺糖，有啲晕，所以咧唔得啦。我一于听古人话，我一定要食嘢先。我唔客气啦，我开动啦，食啊！ 喂，你几时咁听古人嘅说话噶？古人够话食不言，寝不语啦。咁你又唔听，讲咁多嘢做咩啊 ？Sorry 啊 ，Sarah 姑妈，其实咧我唔系好多朋友，古人朋友更加唔多啦，所以冇听过边个古人讲过食不言，寝不语啊。Sorry， 我唔理。总之而家个厨房我好污糟，你食完嘢好快啲过嚟帮我啦。 Sarah 姑妈，古语有。又有云，夏日炎炎正好眠，我迟啲先帮你清洁厨房，使死咩？ 飞卡，你讲咩话？ 我话迟啲先帮 Sarah 姑妈洗厨房，有咩问题？ 问题就多咯，大家知唔知？正如肥强个古人朋友讲啊，民以食为天，饮食业系香港嘅主要行业之一。而根据资料显示，饮食业嘅整体工业意外率相较其他行业整体工业意外率高，而引致饮食意外嘅原因头三位分别系： 噔，触及灼热表面或物质；另外系滑倒、绊倒或者系响同一高度跌倒，以及系被手工具所伤。而呢三种原因咧，已经占饮食业工业以外嘅数字超过六成。大家听住，系超过六成啊！ 阿 Aaron 表弟啊，你果然系关注香港嘅饮食业工作安全，咁你又可唔可以话俾我哋知，针对肥强啱啱讲嘅三大饮食业工作意外成因，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有啲咩预防嘅措施啊？ 有请阿 Aaron 有云。 如果要防止员工因为触及灼热表面或者物质而受伤，有几样嘢大家要留意嘅。首先喺厨房入面有好多经过高温或者加热处理嘅食物，盛载嘅器皿及炉头等可以造成灼伤，员工稍有不慎就有机会造成灼伤。所以食肆负责人同埋员工要好小心咁样处理灼热嘅物品，防止灼伤事故发生啊！ 滚水啊，借尾啊！ 解咩啊 ，Sarah 姑妈？ 好简单啫，滚热嘅嘢如果要运送，咁就要注意唔可以盛载过满。运送嘅期间，亦都要留意四周环境，同埋不时向旁人发出警告：滚水啊，借尾啊！ 你行先唔阻你啊！另外咧系滚热汤汁嘅存放位置咧，要尽量远离呢个通道，仲要响发热嘅设备或者表面附近加上警告标志，提醒员工唔好接近。温玲啊！ 仲有提提大家，当你要处理滚热食物嘅时候，要穿着适当嘅个人防护装备，例如隔热手套同埋围裙等等。而隔热手套就更加应该放喺使用位置附近，方便员工取用。 讲咗咁耐咧，我都有啲口渴啦。喂，肥强啊，倒杯热水俾我同埋 Arvin 啊表弟饮下咧，好渴啊，快啲啦，渴死我啦！ 唔可以得啊？ 点解啊？ 因为我冇隔热手套啊，又冇围裙，我冇个人防护装备啊，又点可以接触灼热物品呢？实在太危险啦！ 哇，肥强啊，你唔单止懒到出汁啊，你直头懒到出油啊！ Sarah 唔好怒气，饮啖 暖水先。 哎，嬲得我啊！ 石兰姑妈，我系懒啲啫，你咁嬲做乜嘢啊？ 肥强，你懒我可以忍。 不过又系嘅，肥强你懒到出汁出油，滴到成个厨房都油淋淋、滑潺潺就唔得啦。因为好多饮食业嘅跌伤意外都系由滑倒或者绊倒而起噶。由于多数厨房空间狭窄，员工跌倒就有可能造成另一种意外，例如跌倒而触及灼热表面或物质。又或者撞向尖锐或者锋利的物件，撞向他人或者推到他人等等。 哎呀， 喂，肥强，你冇事啊嘛？ 石榴姑妈，我冇事啊，我只不过系想试下你仲有冇嬲我啫。不过当我发现姑妈你仲好关心我，我决定报答你，就系即刻清理地上嘅水渍、油污，缩脚搞掂。 乖仔啊， 未算啦，我马上检查埋嗰啲排水系统，确保运作正常同埋保持畅通。如果地板、地毡损坏，又或者地面唔平，就会报告同埋尽快更换或维修。一旦发现有可造成绊倒嘅物品放喺呢个通道上咧，就会将其移除，确保通道畅通。 哇，肥强你真系咁乖，执到个厨房干干净净。不过我睇唔清楚、啊。 饮食业工作场所一定要有充足嘅光线噶，咁所有嘢就睇得一清二楚啦。好，等我开晒啲灯先。 冇啊！ 吓、啊，原来肥强你将嗰啲垃圾扫晒落去个台底度，你简直就离谱啊！ 石榴姑妈，唔好闹住，我都有向倾斜或者系台阶位置作标示，提醒员工同埋大家小心啊！ 其实厨房地面应该铺设防滑砖，员工亦都应该穿着防滑安全鞋，减少绊倒或者滑倒嘅机会。不过最重要咧，都系要经常保持食肆同埋厨房地面干爽同埋冇油渍。 听唔听到啊？肥强，见到你仲有得救，我啊炖咗啲雪梨糖水嘅，你去厨房度攞出嚟啦。 哦，正啊，我即刻去攞。 你咪住咪住，你去厨房攞热嘢都记住要小心同埋有技巧啊！ 我知道我知道，例如打开呢个具蒸汽加热设备嘅盖嘅时候咧，要慢慢将个盖咧由离自己较远处嘅一边揭起，避免员工被冒出嘅蒸汽所伤。另外咧，如果系由蒸柜攞出食物之前咧，就要先啪关掉呢个蒸汽掣，稍稍打开道门，等啲蒸汽散去啦，先打开柜门将食物拎出。 唔该晒，啲糖水食得。 啊，咪住 Sarah 姑妈，你好似唔系好识头先我讲攞滚热食物嘅技巧、啊。 咁啊点啫？ 咁就要加强培训员工处理热物品嘅技巧啦。 好，等我将啲糖水摆翻入去先。Sarah 姑妈，你试下攞啦。 哎，你哋慢慢试，我要趁热食啦。 我要陪 Arvin 食嘢，你慢慢试啊。 啊，咁都得。 飲食業工作潛在危險多，小心處理落案項。我是 Arvin 曾傲飛。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關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環境的投訴，你可以使用流動電子裝置或電腦，填寫網上職安健投訴平台的電子表格，或者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2542-2172向勞工處作出舉報，所有舉報都會絕對保密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频道终于都扭对了，寂寞长夜。I 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want your love。疑惑终于都解决了。Wanna be your love, wanna be your love, I just want your love。 陪我做个测验了解，并列五种恋爱表达，谁是你、yeah。 若爱需要入种礼物盒，谈到亲手送蜂蜜，还是以全情望你、yeah， 望到听到心跳声，然后扮演小魔性，陪你玩陪你哭， I am yours。